得正，你夜晚相生，正与不正，你咋会不同？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分清。 Oh.